圣咏集第68篇。愿天主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愿仇恨他的人由他面前逃窜，愿恶人在天主面前灭亡消散，就像烟被风吹，蜡被火化一般。但一人要在天主面前踊跃欢乐，他们也必在愉快之中加倍喜悦。请你们向天主歌唱，咏赞他的圣名，为那乘车经过旷野者把道路修平。他名叫亚威，应在他面前喜气盈盈。天主常在自己的圣所内居住，是孤儿的慈父，是寡妇的保护。天主给无靠的人备妥房屋，引被掳的人重获自由，叛逆者仍在干旱拘留。天主，当你领导你的百姓出走，就在你踏入旷野的时候，大地在天主面前震动，高天也滴下细雨，西乃在天主以色列天主前也颤栗不休。天主，你给你的产业降下甘霖，因而复苏了疲惫的人民，于是你的羊群便在那里安住。天主，以你的慈爱照顾了贫苦，当上主一发出了断语，妇女便结队前来报喜，领兵的君王已经逃走远遁，家中的闺秀分得了战利品。正当你们在羊战中寻梦，鸽子的翅翼涂上了白银，翎毛闪烁着火红的黄金。当全能者驱逐列王的时间，飘飘的雪花落向扎尔孟山。巴商山是巍峨的高山，巴商山是多峰的青山。多峰的青山，你为何即是天主爱住的圣山，即是上主要永久居住的圣山？天主的车辇盈千累万，我主由西乃驾临圣殿，你带领俘虏升上高天，接受众人作为贡品。连不愿住在上主天主前的人也当了贡品，唯愿上主天天受赞美，他承担了我们的重负，因他是救我们的天主。我们的天主实在是拯救人的天主，上主天主使我们摆脱死亡的关口。天主必要把他敌人的头颅凿穿，必要把固执于恶者的脑袋打烂。我主说，纵使他们逃至巴商，我也要把他们捉回来，纵使他们躲在海底，我也要把他们逮回来。为使你在鲜血中洗涤你的脚，你的狗以舌头舔食敌人的血。天主，人都看见你的预念，看见我主我王光临圣殿，歌咏的人在前，奏乐的人在后，在中间还有一对鸣鼓的少女。你们应在盛会中赞美天主，以色列的子孙应赞美上主。最幼小的本雅明领导在前，随后有犹大的首领和随员，泽布隆和纳斐塔里的长官。天主， 求你显示出你的威能，天主，显出为我们行的大能。为了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众君王必要向你奉上祭献，恳求你怒斥芦苇中的野兽、成群的公牛和列国的牛犊，愿他们带着银块前来降服，愿你驱散喜爱战争的民族，愿有使臣由埃及来救，故事向天主高举双手，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，也请赞扬上主，他自永远就是驾驭高天穹苍的大主。听他的声音发出，巨大的声音已发出，你们应承认天主的大能，他的荣耀光照以色列人，他的神威已发现在天云。天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在圣所中显得可敬可畏，他曾将力量和全能赐予百姓，愿天主受赞美。